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啊！请问一下，那个今天的耳机音量可以吗？ 行。 好的，那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晚的点点点。 我刚一划开盘，说哇，今天好多人，怎么大家一开始就在了呢？哦，全部都是洪伟荣的留言啦，他今天留的特别的多。 好的，欢迎大家呢，打开收音机，同时也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我们在 APP 上面呢会很认真跟大家一起留言， 反正这两个小时我们就是在这边给大家咯，都给你， 都给你。 如果你是九月份的寿星朋友们，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区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有的时候可能遇到大家会说，那礼拜天呢？礼拜一呢？礼拜天你可以留在海路亚，礼拜一你可以留在点歌区，其实同一个地方，你开心就好。 哈雷路亚跟点歌区跟青春点点点的生日快乐其实都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 对的。 好，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是苗栗的苏苏，9月7号是我27岁的生日。然后真的很喜欢听你们的广播节目，每晚都笑得很开心这样。 真的呀。 我的生日。 是不喜欢接话接这么紧吗？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有点那个慌张，可能紧张吧，可能这个录音间的氛围都很紧张。 哪里紧张？ 就从上个小时留下来的紧张。 你是灵异体质啊！ 真的，就是那个， 你就是一个去摸死人的东西。 为什么要摸死人的东西啊？ 就是死人留下来，就是那个，就是这是我妹妹的项链，她出事的那一天、就是。 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好像那个什么、啊。漫才段子哦，就像你去摸死人的，就为什么要摸死人的东西啊？ 然后就会打我，打得很用力。 对。 然后你一摸就是，就好像会有那个感应，就他当时的情绪都会浮上你的心头。 但我觉得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啊。譬如说，假设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然后这个空间里面刚刚充满的是一个很严肃的气氛，然后你走进了这个空间，你的确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是对这个严肃的气氛会有反应的啊。你不会吗？ 没有哎、欸。 不然就是下次你人家在开会的时候，你突然闯进去，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氛围。 扣来查水表喽。 对，那个氛围应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就是在这个 秘密。可是有时候我们电台也只有25楼，也就一间会议室，然后很多人有时候在里面开会， 然后就进去说、哦、不好意思，我热个便当，我觉得超好笑。 对啊，我都进去热个便当啊，我就是一个很勇闯严肃气息的人啊。嗯、哦，而且就是热个便当哦，然后而且热便当最尴尬的是， 你之后还要再去拿，对， 灯完这样来拿、 哪个便当？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奇妙。 是我们公司不应该要把微波炉跟会议室合而为一吧？正照理说，公司 对应该要，或是那个茶水间，就大家都要放在外面。 但我们公司太小了。 对，哎，是太小的原因吗？也不是太小的原因啊，就可能那些东西可能都应该放在茶水间啊。可是茶水间要跟其他公司共用。 可是茶水间很小哎、欸，茶水间放了巨型饮水机跟两个巨大垃圾桶就满了。 对。对，好了，苏苏今天生日，27岁的苏苏，希望身旁的家人朋友都跟我平安健康。最后希望可以点播玛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让我可以有开心的那一天。哎、P.S. 请问什么时候还会有点友聚会呢？明天打电话，明天问问。 上次不是已经讨论过后就觉得算了吗？ 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我现在身体充满很多的正能量。 我要把你归类到付出型。 是的，我是付出型的人格。那我们期待九月底好不好？虽然就是平常点友聚会基本上至少要一个月的宣传活动。 可是 不然很怕根本没人来。 现在我们在讲的是常常搞轰趴嘛。 对。 但是要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常常搞轰趴是点友聚会的话，那你其实也不是聚会，就是我们一起看电影。 就一起看一场电影。 我们也不会有互动，也不会有干嘛的耶。 可能最后出电影院可以一起合照之类的吧。 就是很像团康辐射出游，然后这样耶。 对。 有点可爱。 有人想要订布条的话也是可以，我们可以拉起来青春点点点第四次田友聚会， 然后第几次中间是空着的，随时可以 更新，每次要贴上去这样子、 okay、好 的，但是也要看电影公司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这样子。 我们可是超级口碑场、欸、 我们是超级， 你刚刚说我们病毒渲染力很强， 是没错啊，我也相信就是青春点一点的大家们是会把那个口碑散出去， 嗯， 但就是要看电影公司，你就是要过那一关嘛，就像反正我最近都在参加那个很奇妙的讲座， 嗯， 然后在关于潜意识跟意识的事情， 嗯， 然后那个意识其实怎么讲，大部分的事情呢都是潜意识在决定的， 嗯， 可是呢潜意识前面有一个 意识， 对，有一个守卫，有一个警卫，有一个保全，他就挡在那边、嗯、那个人是意识，所以就是现在电影公司那个窗口他就是那个守卫， 嗯，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突破他那一关，我希望我可以，如果可以的话、 Gatekeeper、 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搞轰趴就有着落，如果不行的话大家要自己去看吧。女孩偶尔痛塞，像只猫被慵懒，难闻她双肩，清楚她指尖，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白眼、哦、一闪一闪让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的命竟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单身雷人把我妈给你拖出去，比武器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梦西亚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也可去离开给我分开，比武器还开，比银河还宽，小皮哥的建议被我折断，月下老人也说拜拜，任谁都能看穿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我从出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哦落差掉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跳边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哦不，他是虐猫。我有个问题，吴玛丽，就是现在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在玛丽的象牙塔 Facebook 上面，你到底把它设成了抢先买了没？不是抢先买，现在买了没？ 有啊，你点那个，现在有那个钮，你点了就会连接过去了。 哦，你有没有认真在那个节目上面说，大家快来买，我这个苦情的卖 CD 的小女孩？ 因为下午的大家会比较严苛，会常常觉得就是不要置入太多。 哦，是哦， 嗯。晚上的就是 晚上，是因为大家已经没有在听了，所以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狂讲， 想干嘛就干嘛。 现在呢，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周星哲送了超棒东西。 飞碟随堂考。 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Eric《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的最新专辑创作名称呢？最新创作专辑名称呢？ Eric 要送你修护唇膏组一组，然后这个修护唇膏里面呢，就是有四管， 四种不同的哦。 对，两种不一样口味的，然后两种原味的，然后因为唇膏很多种嘛，有的用挤的，有人喜欢用转 的，有人喜欢用手指挖来擦 的，对。四种都有，这样子。 到底是去哪搜这个澎湃包啊？ 这个很澎湃，这外面那个哦，价值蛮高的，这样。0223639955，0223639955。 多么坚定，我爱你，面对命运，好多难题，学不会放弃。 合作，战斗你的所有感官。主唱泰妍为你展现全新风貌，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哎呦，你给疾病感受，跟他使用违法的添加物呢？ 疾病禁忌，请卡1919。 哎，这罐头顶管的标识也不清楚啊。 疾病相关咨询，请卡1919。不管是疾病禁忌、消费问题、中小企业咨询，也是新建农产咨询，1919一通就到。 转动喜爱转转，1919，一通就够。以上广告由 卫生护理部提供。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飞碟20，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02-2363-9955，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的晚上你好吗？今天的你，你好吗？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说话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或是你有什么心情想要抒发，想要什么梦想想要诉说，你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的。 刚开始就不快乐吗？ 对啊，有人一开学就被排挤了吗？ 也太快了，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蛮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一看就是不受欢迎啊，蛮难过的。 那欢迎你打给我们， 直接录就可以，用简单。 太大声，速度又太黏。这个月的房租涨了，我又没钱。餐桌上只剩下威力炸酱面，吃了一口，说着我真的不可怜。 每一个玩音乐的人都不喜欢。 放太大声，房东又在念。这个月的薪水又是12K。 12:25，0223639955 ，Hello， 喂， 你好， 你是谁呀、啊？ 我是朵拉， 朵拉， 朵拉， 朵拉，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今天要说，我为我的孩子不想上课，觉得很烦恼。 孩子几岁啊？ 小三，现在小三。 那他为什么不想上课？ 可能因为重新分班吧，还有新的老师。 哦、 对，他每天早上要出门，他就会开始哭。 嗯， 就是大哭崩溃，然后会抽搐这样。 妈妈，我不舒服，然后开始哭。 那你要怎么哄他、 啊？我也不能怎么哄他，因为他就让他哭着送他去吧，因为就是不适应啊，然后找尽所有理由，就是他身体不舒服。 嗯， 对，这是我很烦恼的地方。 所以，那他有迟到吗？ 没有，都是 on time。 所以准时送他去，只是他会一直说我不舒服，我不舒服这样子。 对，就是他不想去，可能他没有熟识的人，或是熟识的老师。 可是他小一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就是他 小一不会，但是小一他会很常去那个健保室。 健保室是健，就是 保健室啊。 对，保健室，对对，保健室。然后老师就只能说，那就再观察看看。 所以他小一的时候就常常会藉由身体不舒服这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没有不舒服，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哎，没有那么严重，是还有不舒服， 可能 maybe 哭一哭头会有点晕之类的。小时候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对。 可是一阵子之后他就好了。 对，可是就是不知道要为期多长的时间。 嗯， 对。 所以之后小一闹了一阵子之后好了，之后就可以正常了。 就可以正常，而且他特爱去安心班，安心班就没有这种事， 因为都认识的。 学校就是有这种问题，对，很奇怪。 所以等于是要前面这 就是对， 所以他每天回家，你问他说今天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干嘛的，也没有办法提高他的兴致这样。 回家是好的，连到出门前吃早餐都是好的，就是要出门那一刹那就会开始哭，可能他的压力就来了吧。 嗯， 对，真的觉得很困扰。 对啊，这真的好困扰， 悲从中来。 真的，我都想投玛丽帮帮忙了，立马帮忙。 真的哎， 这应该是很多妈妈的困扰才对。 而且他一早起床的时候，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吃早餐 一早起床到吃早餐 也没想那么多， 看电视都很 OK， 很开心，然后要出门 意识到我要上学了就崩溃了。 对，没错，我立马不舒服。 所以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加个什么诱因，比如他到校之后会有什么， 会有小白兔在等你 或干嘛的。 可能就是跟他说，哎，你一个礼拜不哭，那我们家的就去哪里之类的。对，但是可能 当下那个情绪他应该憋不住吧。 对，他的情绪上来他也是没办法，就是到学校还是在哭。 嗯， 对，可能对啊，看有没有点友有经验可以在 APP 分享一下这样。 所以现在开学一个礼拜了， 对， 他有认识到新同学吗？ 嗯，好像还没，感觉这样感觉起来。 嗯， 那你是儿子吗？ 嗯，女儿。 女儿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吗？ 可是我不会觉得她内向哎、欸，可能主动交朋友这方面会比较缺乏，她是比较被动的。 嗯， 但是熟了就不会内向，对。 嗯，还是晚上的时候都教一些，就是你要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些什么话啊，或是给他什么东西吃啊、之类的。 你就让他带饼干到学校说，哎，这是什么妈妈买的饼干，你去分同学吃这样吗？ 但是我也觉得有时候人际关系是这种事是自己去磨合跟处理的。 你觉得他要靠自己是不是？ 可能家长比较帮不上忙，就他自己人际关系这一方面。 嗯， 对，我也这么觉得。 好吧。 对啊， 辛苦了，朵拉妈妈。 谢谢你们听我诉苦。 不会的。 谢谢你，晚安。 拜拜。0223639955，嗯。 是要让孩子自己去摸索人际呢，还是如果爸妈可以帮， 推他 对，可以施一把力呢？嗯。刚刚在来节目，在上节目之前，在跟我们大学同学聊天，然后就聊到了，反正就聊到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我跟我大学同学这个年纪，然后可能所背负的一些，你觉得钱应该要赚到多少啊，多少才够啊，如果要买房子，那些房贷车贷要多少才会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等等的。然后其实就讲到了说，因为钱的问题，所以也许你可能会想要换一些薪水高一些些的工作这样子，所以等于是因为钱会让你会让你想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去换工作。那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最根本的应该是，你如果从18岁就已经开始接触投资，然后也许接触了三四年四五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去规划你未来的人生投资的话，其实基本上会变成你要做什么工作呢，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靠投资可以得到你的生活所需的钱，这样子。然后我同学就说，对啊，其实也许真正厉害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们爸妈已经知道了这一件事情，然后从小就灌输他们，就是你要如何利用金钱，你要如何利用财富，那个金钱的流动是什么，他可能从小就这样在教他的孩子，所以他孩子当然就一开始就已经比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不像是普通的爸妈只会傻傻说，哦，你就念书念书念书，那其实一直念书念书念书不会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成果这样子， 所以这个触发是指爸妈要及早就可以帮他一把，或趁机跟他说，在这种场合你之后还遇到很多，这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怎样怎样， 就是帮一把并不是譬如说我帮你下指导棋，而是我在家里面可以告诉你说也许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就如果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对不对，就不是我去帮你交朋友，是我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样 做。教育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光是我家的狗就是他最近开始上课他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关于趴下这个指令， 他不趴下， 因为他知道坐下下一动就是趴下，所以他会自动连结，然后他觉得他一套做完了就是 有东西吃 就有东西吃，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断开他的连结，因为他坐下就很激动忙趴好，然后就看着你说我都做到了，然后你就说好棒好棒，可是你根本你什么指令都没有说，你只是眼神对到就坐下跟趴下，我要吃东西，就有很多妹妹嘎嘎， 所以你眼神对到他自动坐下趴下， 对啊， 但是你没有讲啊， 对，我们还没有讲啊， 所以你就不应该给他吃啊， 所以我没有给他吃啊， 对啊， 我就只有说哇你会乖乖的冷静的坐在那边觉得很棒，可是就是等于是你来不及说任何的指令，你连给他指导棋都来不及，他就全部都做好了这样子， 那就教他站起来啊， 站起来我想又是之后的课题了吧 就是你一对到他就坐下去，我说站起来 站起来 萌萌站起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 现在姐姐知道了也吵着要上啊， 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02-2663-9955 02-2663-9955。 02-2663-9955。嗨， 喂， 嗨， 你好， 我是起飞将军。 嗨，起飞将军。 今天我要讲一下，就是上次不是我说我们健康老师很像玛丽吗？我名字好像给错了。 没关系啦，没关系，我觉得那就算了。找不到也没有关系。 你不是每个礼拜都要跟我们分享这堂课上了什么吗？ 对啊。 好，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课堂上上了什么就好了，好不好？ 好啊， 好好好。那这个礼拜上了些什么呢？ 就上一些关于男女爱情的事情， 健康教育，然后上爱情学，是不是 那一类的？就是在讲偶像剧。 嗯， 然后老师就给我们看那种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种偶像剧。 很久以前是你记得片名吗？ 不记得，我忘记了。 哦， 哇，我觉得我们对于很久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嗯，好， 应该十年前吧。 嗯， 哦，然后 那里面的明星你认得吗？ 明星认得几个？ 有谁？ 只记得一个。 谁？ 杨丞琳。 杨丞琳。 海派甜心。 不是不是，海派甜心我看过。 恶魔在身边。 那部。也哪一次叫什么？ 恶魔在身边， 也不是。 嗯， 好吧，有杨丞琳就感觉没有到超级久吧，对不对？好，请继续，请继续。 然后反正就是很那个，就是我觉得还蛮剧情还蛮夸张的。 嗯， 然后我们健康老师因为就讲课嘛，然后又讲到他好像就讲到他第一个男友。 哦，他自己讲自己分享过去的经历哦。 对对对， 嗯，好。 然后他说他男友就说，他男友就说在他需要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 嗯， 就是有点像那种偶像剧巧遇的概念，有没有？ 嗯。 然后我们老师就非常愤怒的说，这根本就是偶像剧看太多幻想。 嗯。 所以老师在课堂上放了一段偶像剧，在分享自己的心得，然后再告诉你说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事情，然后他很愤怒。 他说就是比较少遇到，如果遇到的话几率也不大。 嗯，不错啊，这老师好感度飙升啊，很棒啊。 然后呢？ 然后差不多就下课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看了 偶像剧，教材是偶像剧，然后用偶像剧的爱情，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种 不要看太多，对，不要看太多偶像剧，什么突如其来，什么转角接吻，然后发现就是真爱这种东西，就是那都是假的。哎，还是转角遇到爱啊？ 还有人说不良校花最后爱上你， 哇，杨丞琳也好多、哦， 嗯， 好，蛮不错的啊。你有学习到吗？就是不要把偶像剧的那个爱情当作真实世界上的爱情。 我自己是没在看。 嗯，没在看，不是，我说你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要告诉你的这一点吗？ 有啊。 好哦，起飞将军，你今天好棒。 Okay. 等待你下礼拜的那个又新一堂课的报告。 OK， 好、 哦，拜拜， 拜 拜，拜拜。 02236399555，嗨， 嗨，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 我是琉璃， 嗨，琉璃， 我想要回应刚刚第一个那个妈妈打电话进来的事情， 说该怎么办是不是？ 因为我本身是学心理系的，然后虽然上课都在打混摸鱼，但还好歹还是有听了一些东西进去。 好，告诉我们理论课本上面怎么说。 我理论用的不太好了。我是觉得可以，先尝试问看小孩，就是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然后，如果因为他现在已经出现，就是他会选择用谎言，用一些假装的东西去隐瞒真实的，就是他不想上课的理由。那就要、嗯、就是他表示说他知道说他不想上课这件事是错误。 嗯， 然后你要可以跟着试着跟他讲说。就是要同理他，就是要跟他说，我知道你不想上课，然后，或是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上课，那你讲出来，妈妈不会惩罚你，我只想要了解， 哦、 然后让他放，要卸下心防， 哦， 对，然后要去，像我看到 app 有人写说什么转学啊，然后就是找帮忙啊，有时候外界给人的帮助不一定。比自己站出来有用， 就是你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是不要那么乱给建议。 但万一小朋友讲出他的理由了，可是我又无法解决他的理由呢？ 嗯， 但至少讲出来是， 因为讲出来至少是接受跟拥抱那个问题吧。嗯， 对对对对，你要找到一个方向，因为你现在只知道他会装病，不想去上课，会大哭，会闹， 嗯， 那个就没有用。 好的。 然后还有是我要讲的是，就是妈妈可以找学校的辅导老师， 嗯， 因为现在学那个政府的政策，所以学校一定会有辅导老师，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感谢你，琉璃。 不会， 拜拜， 拜拜。 所以就是说要跟孩子说，孩子啊，我知道就是你不想去上学， 嗯。 然后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孩子会哭，我头痛，我身体不舒服， 我真的头很痛， 我不要上学。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要说，好，我知道你不想上学， 那如果头痛，那我们就去看医生咯。 不对，这是用威胁的方式， 可是头痛嘛，又在看医生啊，不能讲哦， 不行，这就是恐吓孩子啊，这个的背后是恐吓。 那我以为他真的感到说，妈妈我头痛，难道我问说我要带你去看医生吗？ 可以啊，那个时候就可以啊。可是你现在是个大人，你是个有理性的大人，明明知道他装病痛。 刚刚还有一个就是，到底要怎么分辨小孩是装的，还是他真的不舒服？ 嗯， 还是你知道，可能家人之间会有一种默契连线吗？就是你知道他是， 可是人家装，就是尤其小孩的演技又还没那么好，他装东西就看得出来 了。说看到鬼的，我就没有分辨出那个小孩他没有看到鬼。 你说哪一个？ 就是什么娃娃说什么擦指甲油，他就说他们叫我一定要擦指甲油，哦、我听到那个 那就假的啊！ 我就是一个看不出演技的妈妈。 也许如果是你自己孩子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了吧？哦、还是你如果只要是你自己孩子，你全部说你说谎，你骗人，你给戏。像刚刚琉璃说的重点就是，你要同理你的孩子，然后你要很明确的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讲出来为什么真正的原因，为什么你不想去上学，那你说出来以后，爸爸跟妈妈不会怪你。 就是你说出来，然后爸爸妈妈想知道真实的原因，因为爸爸妈妈现在觉得你不是真的头痛。你真的头痛吗？你不是真的头痛吧？你只是不想去上学，对不对？ 我疼痛， 我不想要跟你演这个，因为你都会把那个带到很奇怪的方向去。02-2363-9955，12:45，在 App 上面说《海豚湾恋人》的是不是把杨丞琳跟张韶涵搞混了呢 ？That's right 哟。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 Hi. 你是？ 我是林红旗。 红旗呀、啊。 哎，对。 红旗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刚听妈妈那个的案例哦，正确的做法提供做参考。哎，首先。第一个应该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带小朋友到学校去附近走走， 带用假日的时间带他去学校，然后嘞，为什么？ 学校附近 应该在还没开学之前就要先让小朋友去熟悉。 等，红旗啊， 要 他已经是三年级了，那个附近他已经走了两年了。 哦，三年级啦。 对， 那问题就蛮大的啦。 谢谢你哦，红旗。 是， 拜拜， 拜拜。 红旗的方法可能是对于就是要转换新环境的，就是从什么幼稚园， 然后下小学了， 对，要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好，不过，刚刚一开始那个朵拉妈妈是因为小学每两年就会分一次班嘛， 新班级， 对，新班级新老师，然后不适应这样子。02-2363-9955，嗨 ，Hello， 马哥玛丽，晚安， 晚安。 综合的小刘， 小刘，你今天怎么声音听起来特别低啊？ 因为我刚刚睡起来，而且我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曾经有打1995。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人家救你？ 我觉得我昨天早上有面临一个 case， 那我现在讲出来，要请马克玛丽帮我判断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怎么了？ 早上7点多回到家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进到家门子，然后妈妈就为了一个680块的小水壶开始对我、 就是、开始什么？ 开始对我就是兴师问罪，说那个水壶去哪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回想起来是，原来我上个礼拜去淡水看牙齿的时候忘记在淡水竹围的牙科诊所，然后他就开始发飙，然后就开始动手打我，然后昨天早上9点多快到10点的时候，我就先在楼上把我家里的地拖完以后，我忍住以后去男士角的教会，然后在教会之后就先安静，然后一个姐妹吧帮我祷告，然后最后她给我一个功课，说就是为了要孝顺父母，你能不能先回去？我那时候本来说好像很难，但是他说为了要安静，然后孝顺他，叫我先回家。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要去医院，但是我跟1995的老师说，家里很反对我住院。对，然后因为妈妈。现在有讲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不准，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去精神科拿药，然后住院。第二个是不要我去跟外面的人，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的，借任何1块钱。如果踩到他，这两个地雷，以后我就不用回去综合的家里。对，我今天下午就跟1995的老师讲这两个事情。 然后老师怎么说呢？ 他说要我先学习，心理方面的调试吧。因为我高中有算学过心理学吧，就马斯洛的基本的那几个金字塔的理论，然后又在前一阵之前有上过 好好好，我知道你学过什么。然后呢，老师还说什么？ 就是说，就说，如果医生觉得需要你需要住院的话，你就去住。然后我跟他说，但是住了之后，那我就回不去我现在的家里了。但是那个老师说，这也没有办法。我还跟他说，我昨天下午10点的时候，身上仅剩500块钱，我不想把这500块钱花掉，然后我还可以做一些很多事情。 所以妈妈不想要你去看精神科，妈妈不想要你去看医生，妈妈觉得你没有事。 他现在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去看中医，说中医的。中医 现在是走中医路线。 对对对，他是倾向这个中医路线。然后我昨天下午有问那个医生，医生是说，他们现在是满床，就是身心科现在是满床，那他觉得以我目前的状况是需要去住。 好， 因为他说我已经表达了有一般的小孩子的可能有就是面对一些逃不掉的一些压力，比方说想去冲浪淋浴或者跳楼吧，但是我知道这应该是不应该去做的。 嗯， 现在、 啊、 我现在是在房间里面跟你们讲电话。 嗯， 对，然后我觉得吧，这也算是在家里安静等候吧，因为我今天早上6点多还要去教会，所以昨天回来的时候嘛，他说这两天不晓得是不是有台风要来，然后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回家路上，哇，那雨很大，然后就撑着伞走，从锦安捷运站走到我家7分钟的路程，然后就是想开始，万一回到家面对一些问题的话，我要怎么去做？ 嗯， 然后进到家里，我把钥匙打开，进到家里，我就很安静的上楼，进到我的房间，尽管妈妈在楼上，他看到我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在我房间做我在自己的事情。 嗯， 也没有跟他说我今天去哪里。对， 好的，小刘。 嗯， 晚安了。 好，晚安， 拜拜。 觉得好难过。 QQ 是不是？ 我还是觉得医师都下了判断，应该要遵从医师指示。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父母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呢？ 不是，他们也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啊，他们心里他们认为那个是对的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奇怪？ 好了，进广告。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金鱼肉，这就是加心灵。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崩溃炸的心情。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的爱上高压。放慢来吧。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是未知的小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你在烦你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鲁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九月六号，张怡君《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炮耳音乐。 这是五月天 ，One Two Three。 全台55万个家庭的抗癌人生，在此诚挚邀请您捐款1500元，与癌友并肩作战，抗癌逆转胜。爱心专线02-3322-6287，或至癌症希望基金会官网查询。 做专辑，我想再唱起歌，8月26日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 7716-6228。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芳华再现》，Full Music。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0223639955，1:0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你的一天。 马克好，玛丽好。 Hi Trash。 就蛮巧的，我大女儿也是小三。 嘿，结果呢， 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 就是她是真的感冒。 嗯， 因为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会 踢被子， 会怕冷。 嗯， 不管有没有开冷气她都会怕冷，然后又发烧。 嗯， 然后就去给医生看，医生就说因为他还不到40公斤，所以不能吃4次药， 嗯， 只能吃3次药。 嗯， 但是我们的3次药，我们都会以为是早中午晚餐后吃。 嗯， 而医生说不是，他希望是早上傍晚睡前。 嗯， 就间隔大概8小时，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药是在晚餐后，一直到睡前隔太长了。 嗯， 所以他到睡前还会发冷， 嗯， 会发烧这样子。 嗯， 然后他药忘记带去学校，早上忘了吃，那我就拿去学校给他。 嗯， 那因为他们今天体育课嘛，那我在进去的时候看到操场就很多孩子，因为下课时间在操场玩球啊跑啊，我很担心说我女儿会不会在里面，我等一下去教室找不到她。 嗯， 就我去到教室，他们班上同学都还在教室， 我之前就听说他三年级的 老师很严，因为我姐的小孩以前是这位老师，就看到一个一个学生自己走到后面去，老师在跟他们讲话讲作业什么的。 嗯， 然后我到窗口把药拿给我女儿说，哎，药忘记吃了，等一下要吃哦。然后突然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心酸酸的。 嗯， 他就说，爸爸，我好想回家。 嗯， 那我当然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他就说，学校好像地狱哦。 学校好像地狱 ，Oh my God！ 对，因为我早就听说，小二跟小三的这个分水岭就是差很多，课程方面也是，小三要比小二难很多。 嗯， 然后加上这个老师又特别严格， 然后他现在身体又不舒服， 对，身体不舒服，然后之前暑假又过太爽，因为我们的科批市长说不要有暑假作业嘛，他的暑假作业就是打勾，每天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做家事打勾，有没有运动打勾这样子。他等于没有暑假作业啊。 嗯， 对啊。 可是他现在身体不舒服，他在家有人顾他吗？ 没有，他是睡前才会这样子呢，其他时间都还好，还 OK。 嗯， 对啊。可是他去安亲班，他也没事。 哎、欸， 就是， 那就是不喜欢老师嘛。 老师太严了， 就是觉得老师严格。 新的同学啊，新的老师啊，不适应这样子。哎、嗯。 但没有办法啦，就是上学这本来就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没有办法。人就是，如果从小没有，好，这当然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论，但是为什么要有学校教育？其实就是要把人变成一个，你知道，模板。 我觉得老师严是好事啊，这样他们才会。我当下我只能跟他说，不要乱讲话，好好认真学。 不要乱讲话， 我又没有乱讲话。 这学校怎么会像地狱？你去过地狱吗？ 一种比喻啊，爸爸，修辞学。 那我怎么办呢？我心很酸，可是我只能这样安慰他、啊。 你可以表达你的情感，你可以说，爸爸其实听到你这样说，心酸酸的，但是就是要好好在学校念书，对吧、啊？ 那我刚想说，爸爸要走了，他嘴巴就嘟起来，那我就亲他一下。 爸爸， 哎，怎么办呢？现在小孩子真的很辛苦啊，早上7点起床，晚上也是差不多7点回到家，跟我们做保全差不多一样，12小时。 嗯。 每个世代的小孩都很辛苦，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啊， 这不是都一样吗？ 你们也是吗？我们不是。哎、欸， 那你几点放学？ 我们没这么晚吧，顶多晚上5、6点吧。 可是为什么小三的学生要7点放学？是你把他送到安亲班吧？ 他4点放学，可是因为他如果在学校的课后班他不写作业、啊、老师也不会逼他。那 可老师不是很严吗？ 对，但是你学校老师没有多给他额外的费用，他只是帮你顾小孩，他不会管你作业有没有写，也不管你写对不对。但是去安亲班，他就会负责让你把小孩子的功课写完，而且检查对不对。那因为他妈妈很要求说，你学校回来到家里就是功课要做完，在家里就是。 哎，安亲班的作用就是我帮你把小孩的作业全部都盯完，他都写完。 对， 就 但其实你知道，这其实是父母的工作，这不是安亲班的工作嘛？就是安亲班他其实不应该存在，他应该就是。下课了以后，那些时间应该是要父母陪伴小孩，然后把功课做完的。 我了解，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上班12个小时。那我老婆她又是中国人，她不了解我们的注音符号是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联络部都写注音符号，他们是用大陆人是用罗马拼音，她看不懂。 嗯， 所以我直接把她送安亲班，我没有办法。 嗯， 对啊，哎，加油吧。 那就放假的时候带小孩出去跑跑跳跳啊。 会啊，我们要去那个温泉会馆泡牛奶浴玫瑰浴哦。 那很棒啊， 好赞的。本来要去浮潜啊，可是好像说气温变冷。 嗯， 好，太好了。 哎，要挂电话了吗？ 对啊。 好，拜拜。 拜 拜。嗯，听起来不错啊。那个 就是这他还是有 周末蛮值得期待的。 对啊， 是02-23-63-995，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沉重的一夜？ 风向来了。 嗨， 哎呀，哎呀呀！ 你不是要问我那个吗？我觉得问你就问我那个，我讲那个都会比就是接沉重的电话来得好。 可是沉重很写实啊，很真实啊。 02-23-63-995，02-23-63-995。I'm gonna give you a hand. 嗨。 喂，你好。 是的。 我是阿青。 阿青你好，阿青要跟我们说什么？ 前几天我们办了那个国中同学会，然后就听到了一个以前很好的朋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然后知道他的近况，就突然就是发现原来这世界上，就是以前常常听说有人会因为升学压力被逼疯，可是 突然没想到离你这么近。 对，没想到离我这么近。 你们现在是什么高中生哦？ 我们已经大学，明年要毕业了， 大三，然后开了国中同学会。 对， 那他是在什么时候被逼疯的？ 升高中的时候。 哇， 刚升高中嘛，就是高一刚进去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繁星，就是繁星入学，对。然后他那时候念了一间，就是他国中的时候是一个很努力、很用功的女生，就是我们那时候每天念书要念到晚上九点，然后我们就住宿舍，九点之后才能回宿舍。可是他是那种用功到回宿舍之后到晚上十二点都还会继续坐在交易厅念书的那种人。对。然后他后来靠繁星计划念了一间，就是对他来说就是有点差距的学校。对，然后后来他升上高一之后，跟他同校的同学就跟我说，他开始半夜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就是例如说对着墙壁喃喃自语，或者是半夜突然收拾行李说 我要走了， 他爸妈要来接他。对，然后后来他家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就是他家里人没有想着要处理这件事情，是反而是觉得他中邪了。对，然后 感同身受，我看你是什么型人格哦。 然后后来他过不久就休学了。然后休学之后又转到另外一间私立学校去。然后他又再次出现一样的状况。这次就没有再复学，这次就是就没有再出来念书，就一直在家里。然后会知道他的近况是因为前几天办同学会有找过他，但是就是有打过电话给他家人，但他家人就是不太愿意 让他接电话吗？ 对，然后就是还蛮难过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国中念的是小学校，就是从幼稚园一起念上来的这样子。 你说复兴哦？ 不是， 复兴是小学校吗？ 复兴蛮小的啊。 我们是乡下学校。 然后从好，反正也是私立学校那种哦。 不是，是公立学校。 所以你们是从小到大都认识的？ 对，从小到大都认识的。 好，那个繁星，你说用繁星计划，然后他上了一个你说跟他有点差距的高中是什么？就是进到有点像是类似明星学校那样子吗？ 没有到那么高，就是一间也是一间社区高中。对，但他就是他是很努力念书，但是他就是 你说他的成绩其实就是怎么念都没有很好。 对，就是他那时候也很焦虑。 然后上了高中以后 就有一点崩溃了， 崩盘。 对， 所以你们班你们那一群也没有任何人真的有跟他联络到联系到， 就你们没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没有人跟他同一个高中吗？ 有啊，就是同一个高中的同学跟我们说的。对，然后他有联络过我高中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发生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他联络我的时候讲话有点奇怪，就是逻辑很就是很不顺。对，就是开始讲一些以前的事情，或者是反正就是胡言乱语。可是那时候没有发觉到，就觉得一直觉得他那时候打给我一定是 求救讯号。 对啊。所以那时候听最近前几天那时候听到还蛮真的还蛮难过的。对啊。 好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忧郁情绪啊，或是躁郁症啊，就我们常听到这些名词，可是好像整体来说，对于那个就是 你说会有断层的资讯落差吗？ 就大家还是没有很接受，或者就只觉得那个是好像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事情，直到有。 可是真的吗？ 可是直到就是有你身边人在你身边爆发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原来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原来这件事离我这么近，对啊。你小时候的时候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高中我们班也有啊。 高中时候你们班？哦， 对啊。 那哎，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青。 阿青，阿青，你有吗？ 你说像他这样子的没有，但是也有，就真的自残的那一种。 哦，是哦。 对啊，我以前遇过一个自残最凶狠的是拿那种刷锅子的钢刷自己的手。哦。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 你就是被保护的太好了，你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呢。 不是啊，这有什么保护？这就是我的， 或是你活在一个 生活周围都没有碰到啊。 你就是活在一个， 因为我就一路一路这样念上去，就是就没有碰到这样的人，这样子。好吧，那阿青你也不要自责，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对，不要活在过去的那个自责当中。 好。 别哭，别哭！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发抖。 你说打仗太紧张吗？ 对对对，太紧张，我第一次打。 我明白那种不自觉的发抖，就讨厌，稳定，稳定，却稳定不下来。 没有，因为我刚刚听到上饭的听众讲，所以就突然有感而发。对，就是这种人，就是有时候真的很觉得很难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的，晚安了，阿青。 晚安， 谢谢你们， 谢谢你的电话，拜拜。对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后爸妈第一直觉得是他中邪呢，就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这个世界为什么还会被就是这种民俗信仰跟宗教给操控？我们 所以我就说那是一个断层的落差。 Oh my God！ 就在我们这一代，如果当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父母的人，就我身边已经成为父母的人，他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们以上那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一个。 你说现在，你说我们以上是说40岁的吗？还是50岁的？ 就是我们的爸妈。 所以你现在是、那个、你现在是把我们放到跟十几岁的孩子同一个年龄层吗？可是你要想想，他们的爸妈也许才50几岁耶， 对不对？我是觉得算是我们的谁呀、啊？叔叔吗？ 啊，对啊，他们的，比如说，十五岁的孩子，现在十五岁的孩子，他们的爸妈四十五岁而已，45岁，哎，你还给我中邪？那就精神疾病，就是要看医生，中邪，不准去吃药，有没有搞错啊？就台湾还有多少人活在这种民间信仰当中啊？ 我想还是很多人被逼着喝符水的，我相信。 好可怕哦。 小时候放学回家，应该都有爸妈为你煮晚餐，陪你写功课，帮你洗衣服吧。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我是梁文英，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陪读计划，提供弱势家庭儿童免费课业辅导、品格教育与晚餐，帮助孩子走出阴霾，迎向阳光。请搜寻1919陪读计划。 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德永英明最 爱男生全精选双 CD 环球。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今天的你好吗？嗨嗨， 喂， 嗨，你是谁呀、 啊？你好， 你好，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呢。 你好， 你是谁？ 啊，我是善心， 善 良的心， 善良的心。 善心， 我今天第一次打电话来， 欢迎，欢迎， 你好， 谢谢。我是想说，帮刚才那一位，就是高中的学生，然后他有困难的这个学生、那我觉得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在求学的阶段，在高中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就是他最不知道自己是定位在哪里，然后他的兴趣在哪里，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就是要有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那我在想说，如果他读书是这么辛苦，就是说不是很读得很好的人，其实是很多的。那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想想他的兴趣在哪里。就如果说他对某一方面，比方说画画还是音乐啊，还是某一方面的才艺有兴趣，那他就应该要往这方面去发展。那如果不是非常清楚，可以就说，有相关的这一些课程，他可以去上上看，然后觉得哎不错，他又有一点天分，他就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那他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不一定要读书才会有出路，那如果他在这方，比如说餐饮也可以啊，煮东西啊，或者是家政方面啊，那我不晓得他是女生还男生，就是说在可以适合他的从事的方面他去发展，他慢慢有兴趣以后，他也充实他的时间，还有他的长一些知识记忆，然后他再往这个技职学校，或者是说他将来他高中念毕业以后，大学往这方面发展，他会更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而不是说一定要逼着他去跟人家一样要有好成绩，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是蛮困难。那家长可以寻求，就是说这方面关怀机构或者辅导帮助他，然后要给他信心，多鼓励他。那我觉得他就会站起来，因为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再受打击。那刚才那个同学说不晓得怎么帮他，同学也是很好的一个关怀力量，就说你可以多跟他聊聊天，然后有一些什么资讯跟他讲，然后或者是偶尔找他，然后大家一起聚餐或者一起聊聊天，然后就 把他也一起拉进去，就是说大家的活动，然后也让他看到，就是说不是只有他孤单的那一面。 嗯， 那我觉得说，哎，大家都帮他，也让他感受到关怀。那这样子的话，他最主要是他自己也知道啊，他要往哪一方面去发展。那他那以后他就在年岁再长一点的时候，他也充实了很多他兴趣这方面的经验。可能这一段只是他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小小跌跤，所以也不要太气馁。 嗯， 因为也有很多人他是辍学以后，然后想清楚了，他再回去学校，这样子会更清楚。 嗯， 就这样，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他这样子。 好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 是，好，祝福他。好，晚安， 拜 拜， 拜拜。 对啊，当然像善心讲的是一个就是， 那当然也要父母大家都是这么的， 对，他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可是你刚刚听到中和小刘，你就会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会有可能精神观能上面问题，或者为什么我会就是可能原本只是忧郁跟躁郁的情绪变成一个很严重的要爆炸那样子。就是我的父母他就是带给我压力源，就是他就是我就是在这种很可怕的环境当中。 可是那是一个压力源的链，因为他可能父母也有个压力的来源的链， 对， 就从那边来，然后从那边来 你要一直追追追追上去，然后发现他们环环相扣，然后这就是一个好难过的恶性循环哦。就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个样子，然后他的父母就这样对他的孩子，然后你看就教什么看中医，怎么喝？ 所以回到最根本，我们都要让自己更加的 什么 强壮。 这，我就是同样就是你， 就是当然会刚刚比如说 App 上有人说，那你说那小刘你为什么不搬出来，或是你一个人住，或是干嘛的？可是很多事情就是 同样的啊，就是你要有经济基础跟经济能力嘛。就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轻松， 就当你各方面都不够强壮，你这些都没有办法做到啊，然后你就只能 陷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继续被就是这种情绪给淹没着。同样也是就是为什么孩子会给自己的课业压力这么大，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可是更有可能是他爸妈就是要你念书的人。 嗯， 就是回到就是我跟我大学同学在聊天，就是他其实今天说了一个蛮重的话，他说他觉得父母就只会一直要求孩子念书念书念书那种，他觉得根本就是在害孩子。 可是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啊，可能爸妈他真的不知道他还能要求你做什么。哎， 明明就有这么多事情啊，你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去打球啊，你可以学画画啊， 他们踏不出自己的那个，他害怕你未来。那如果我支持你，然后却失败，那该怎么办？ 所以最终就是回到父母啊，就爸妈，你只会叫人念书，可是念书并不是一条好路啊。其实， 这也是现在才慢慢有可能会被， 然后你看 拿出来讲的吧。 然后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医学进步，然后我一直觉得宗教力量会越来越往下走。 嗯， 就我们应该都会更加有脑子吧，就有 更科学， 更科学，更实事求是一点吧。 嗯， 可是今年几年，2016年，我还听到那边中邪的，我都要吐了。Oh my god！ 那你说哦，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就鼓励大家就是多元发展什么的，那这样我们要等几年？我们等50年后有没有可能实现？ 嗯， 就是这死脑筋是不会改，他们就是念书就是念书，我们台湾人，我们中国人就是唯有读书高。 我要把你归类九型人格放在享受那边，享受是很进入别人情境那个感觉吗？ 不是 那一个、哦、 应该是情绪吧，是吧， 情感吗？ 对，02236399555 02236399555 1:29。I just dream away. DVDs are gone for life. We just get online and go to Pirate Bay. Tripping like I'm on the moon when I think of being in a disco light. Give me that bass right up in my face. I want glitter on the floor tonight. I want nothing like the others. I want more than I can take. I want nothing like the others. I want more than I can take. be gone. Better get intense, waiting for my friends. I wonder where the hell they are. Yeah, we're gonna rule the world when we go there. We will never stand in line. 7 days a week, no, we never sleep. We won't glitter on the floor tonight. I want someone who can dance. Not someone I can talk to. I want someone who can dance. 02-236-399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嗨，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我姓张， 张 先生，您好， 嘿， 张先生，今天要给我们回应什么呢？ 你们整串下来大概都在回应小孩父母教养这些问题吧？我觉得大概今天我听这样三通电话下来。他讲的差不多的事情，而且大概原因也讲出来了。从一开始的爸爸打电话进来说他要工作12个小时，小孩子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安亲班，然后呢所以就没有办法陪伴。然后没有办法陪伴呢，小孩子就只能够自己一直待在学校，一天24个小时，他待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学校，然后他不念书，你叫他能干嘛呢？那他花了一半以上的生命在学校里面，那书念得不好，压力当然会很大。那剩下的一半生命，他也在努力的念书。有时候你刚有一个高中生，他不是念完了书，晚上还要带到那个自习室吗？还是什么地方？再继续念。那一个人花了可能他自己从出生到有意识，然后呢可能一天的一半以上的时间，然后甚至是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做同一件事，他做不好当然压力会很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他待在学校这么久？其实就是父母没有空陪他。那父母没有空陪他，他又要生出他来，然后让他去，就是生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就不断的在学校各个学校安心班托儿所里面流连，然后呢，小学上完之后四点下课，然后再继续课后辅导，课后辅导完了之后再继续写功课安心班。其实这个从四点以后的所有的责任都是父母的责任。然后呢，现在已经因为父母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所以他就不变得一定要一直努力的工作。那从8个小时的工时到12个小时的工时，所以小孩子只好变成就待在学校里面8个小时、12个小时，所以这其实是很整体的，就是说你在没有办法有能力陪小孩之前，你不应该生小孩。那生了小孩之后，他需要最多的就是父母的陪伴，他应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而不是一半的时间以下是在家里的。就是在家里大部分都在睡觉。当然在家里面他的归属感会很低，因为他主要清醒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回家只是睡觉，所以家庭关系也会变得很差。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在工作要超过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把小孩陪伴好，要带好，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准备好。 回到最初，就是除非你已经真的确认你有能力陪伴你的小孩跟教养你的小孩，就是你已经 ready 了，你 再 生小孩。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我为了要有小孩子，所以 辞职创业，一直到我确定能够在家里工作，我目前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嗯嗯嗯。 那我觉得他们的需要陪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嗯。 那几乎如果是在上学之前，我们一直到五岁，真正他们不得不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让他开始上学。所以在五岁之前，他们的24小时的每一分钟都看得到爸爸跟妈妈。 嗯。 那这一块让他们就是在到学校去面对，就算面对什么挫折，他们也会很有自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我们相处了很久了之后，他们不会觉得说在学校犯的过错，在家里面爸妈会有就是再更严格的对待。其实我们会鼓励他，为什么？他们都了解，所以其实小孩子会更有自信去面对外面的挫折。 嗯， 那刚刚有一个小姐，她善心小姐嘛，她也许就是。他讲的真的比较理想一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家庭的功能不够，其实很多都是还没有办法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就当爸妈了。 是。 那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可以管理好他的小孩， 是。 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陪伴。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父母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再开始去计划说有小孩比较重要。 嗯嗯嗯嗯， 对对对， 感谢你张先生。希望如果这世界上爸妈都跟你一样就好啦。 但可以感受到你的小孩是被爱包围着长大的。 我们的小孩现在最大的其实才6岁多，6岁、4岁、2岁，然后跟11个月。 嗯， 其实小孩都不大。 4个小孩、哦、 好多、哦、 对，我们4个小孩。对， 哇哦、嗯， 那前面两个男生，后面两个女生，我们就是很希望说让他们可以在家里面就很可以相处，就是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嗯嗯嗯。 但其实父母其实只要看着他们，陪着他们，其实他们自己会找到相处的模式。其实就算不到学校去，他们也可以学得很好，因为小孩子跟就人都是这样子的，他其实自己会摸索出一套他的生活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只是需要在旁边守护他们，然后保护一下他们的安全，这样子而已。 嗯， 他的就他们只会找出他们的方式。 嗯嗯嗯， 对对对，时间其实很重要啊。那没有时间，真的要带小孩，真的小孩会觉得永远都会缺少爱，因为有时候陪伴就是爱的一种表现，这样。 嗯， 对。 感谢你，张先生。 嗯，不用客气，谢谢。 晚安哦，拜拜。 晚安，拜拜。 嗯，说到重点了，就是爱嘛，就是小孩是 满满的爱， 小孩是需要爱的。那爱是什么呢？然后之前，反正之前刚好就是，有一个什么世新，他们好像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活动，然后就在说爱是什么，然后他们邀请就是大家在讲爱是什么，然后他们又邀请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讲爱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说。其实爱的单位，如果爱是有单位的话，譬如钱的单位可能是什么新台币啊、美金啊这样子。我说如果爱有单位的话，那个单位应该是时间。 嗯， 对，就是你不管嘴巴上说的再天花乱坠说我爱你，或是我在买什么很贵的礼物给你，这是我爱的表现。 嗯， 或是我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是这是我爱你的表现，但都比不上。实际上我在你旁边，然后我把我的时间贡献给你跟陪伴你，觉得那是真的很实质上，那是嘴巴讲骗不来，然后你用金钱衡量不来，其实那是真正的爱，就是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注在那里。 嗯 嗯嗯。 诶，那个谁是负责写欧马克语录的啊？刚刚有新语录咯，有没有把它抄进你的笔记本呢？ 你说砰砰啊。 对对对对对。 1:39，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筋精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50%，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播02-7716-6228，7716-6228。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史无前例双舞台竞演 Vodka 灭火器光引擎王洪恩倪先生宇宙人董事长马修连恩韦礼安等36组乐团一起疯摇滚，10月1号2号就在桃园展演中心，快上网搜寻2016桃园疯摇滚。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SHE 15周年全新 EP 收录合体新歌《永远都在》加三人首支独唱曲2016版，8月26正式发行。 3点20，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伍佰。 就爱电影 UFO 0223639955，时间来到了1点41分。好，但是说到那个就是要把自己准备好以后再生小孩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可是这个世界上好像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很多事情应该都是， 因为也会有人说很多时候是边走边学。 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准备好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就像有人也说结婚同时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可能我就是想要有房有车，然后我的生活到了某一个程度，然后我才要结婚。 嗯， 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说，没有啊，你永远都不会有自己就是心态准备好的一天，因为可能你就是会一直想要自由啊，或者怎么等等等等。但是我现在看了一些周遭的 经历啊， 周遭的人他生了小孩，然后这个周遭的人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人。你笑什么？ 谢谢 DT Mac， 爱如果有单位。逗号，那个单位应该就是时间句号。欧马克，感人。 没有，就是说，就是身旁有些人，他可能生了小孩。那至于他为什么要生小孩，这中间可能有太多太多那个社会潜意识，觉得说，哦，到我这个年纪，我就是要结婚。然后我老公可能他就是独子，或是我就是我喜欢小孩，所以我就生了。可是 人就是要生小孩啊 之类的。那。可是其实你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好自己，就你自己还是一个超级不稳定的炸弹。我觉得刚刚 APP 上面有 一位，可是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稳定的炸弹呢？ 就APP 上面有一句话我超喜欢，我找一下。 不是爱如果有单位，那个单位 应该不是 那句话， 不是，是说啊。不要生了小孩以后才把自己的幼稚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我很常看到。 什么？对啊， 这个我很常看到、啊、 就是有时候你， 但是就是因为你亲眼目睹了这个， 嗯，你会更不敢生吗？ 然后你才明白他们真的不知道， 你说真的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对他真的不知道，他不理解，他不明白，因为他一样，他跟很多的爸妈一样，他一样看了很多书， 嗯， 他也会分享一些看起来你知道很会的文章， 很理论的， 还有挑、嗯他都有啊，他都有在努力， 他有努力学习，但是他没有发现到， 意识到 自己其实是一个 永远办不到这样子， 好 sad。 对啊，那怎么办呢？我生之前觉得我准备好了，我看那么多，我很理想化，我觉得 OK， 可能偶尔10次，也许有一两次做不到，但应该至少没有像那么夸张吧。殊不知真的开始教了，才发现， 十次都做不到， 那怎么办？小孩又不能塞回去。 好可怕， 然后又一个连结开始产生了。 1:45，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嗨， 我是贝克， 嗨贝克。 其实我刚才想到，刚刚一直在讲教育的问题，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嗯， 对啊，那但是我有点好奇，就是说不知道，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们的爸妈，他们可能就是到底怎么让可能现在40-50岁的这些人。 哎，对，今天都没有十几岁的小朋友，他竟然说他们爸爸妈妈都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哦，因为第一个你错过起飞将军，你问起飞将军，你只问健康教育课上了什么。 我们的约定，我只顾着我们的约定。 对， 对啊，因为我有点好奇，就是说，我小时候看电视，然后就是看卡通什么也都很正常的在看，然后现在就是很多家长就是投诉之后，所以什么东西都把它剪掉，然后什么看的卡通也被抽个烟就马赛克干嘛的。我想就是现在到底 相机是都不爱抽什么了。 对啊，那尤其是像斯摩格抽个雪茄看起来就超变态的。 嗯， 对啊，然后很多电影就是什么，我之前看《倚天屠龙记》魔教教主那个开头的时候，张翠山要自杀，然后也是啊，就忽然爸爸就倒下，然后就张无忌就在那边哭，然后说啊，发生什么事了？对吧、啊？虽然我是看过，所以我知道就是他在那边自爆，可是我就觉得啊， 你说现在都要把这些东西给处理掉，就为了不要强害到孩子的身心。 啊是啊，然后之前有个比较夸张的是，幼幼台播假面骑士， 嗯， 然后呢假面骑士一集30分钟，但是那一部的剧情里面有一只就是有一只手， 嗯， 对，那个算是主角的，因为他剧情的关系他只剩下那一只手啊，那是有点像盔甲，类似盔甲的那种怪手， 然后都被剪掉了， 可只有就是那些手，然后有手用全部被剪掉，可是问题它是几乎是主角等级的存在，所以第一次播出的时候就播到第3集了。 前2集都没了。 没有前两集没了，就因为它的戏份太多了，所以一直剪一直剪，可是它就要播30分钟啊。所以就是第一集可能就不知道现在5分，可能就只有10分钟之类，然后就要一直在播，然后就播第3集的头这样。 好，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到底怎么，为什么会去害怕孩子看电视，害怕到这种程度？可能是不是他们第一没有办法在旁边看着他们一起看，然后所以干脆就让他们都不要看了，还是怎么样？我就是对于这些事情我很疑惑，因为我们小时候不就这样看电视上来，然后成长成为一个他们应该自己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还是很扭曲的人吧？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 ，Vic、 啊。 晚安喽， 晚安，拜拜。 嗯，拜拜。 预告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泰勒斯经典暖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18岁 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招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 Big 毕时敬，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爱心码111，帮助失能、失音、失智老人，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爱你就像过山车。 金钟50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唱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故事喽，好棒哟！昨天收到了问小孩说，想不想去我上班地方的停车场抱着你一起开车，团队合作，然后就很开心兴奋的发光，眼神キラキラ，刚刚呢原本没有掉完的眼泪让眼睛更亮了。我们在停车场里一起开车，开了一个小时左右，他转方向盘，我踩踏板，倒退的时候他最开心。小孩的笑声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提早15分钟送他回去，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在意这种事情，所以我严格遵守约定。进电梯之前呢，我一再检查小洛基的仪容，确认他看起来干净光鲜，没有沾上尘土脏脏的。上楼之后呢，我用在大门的镜子前对自己做同样的检视。我们还没有进门，他就问啦，有一个女生问说，你们上哪去了？小洛基照着我们约定好的说，我们在健保员跟小朋友一起玩。健保员就是那种幼教机构，就是里面会有0到5岁的小朋友那一种。这个时候呢，珊妮，哦，这个女生叫珊妮，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说，希望这一次你爸态度很好咯，没有推其他的小孩。这个时候我的语气清楚地表示说，爸爸我没有推人，我不喜欢珊妮在孩子面前逗我。这个时候小洛基也说啦，爸爸没有推人，我们玩得很开心。小洛基根本已经完全忘记从游戏区出来之后他哭过，也忘记叫我要去打外婆的事情。小孩就是这么好，你要怎么对他们都行，反正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忘光，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事情上，转到能让他们开心的事情上。可是我不是小孩啊，我回到车上满脑子都是洛基在小房间里面敲门的画面，然后珊妮那个可恶的老妈在门的另外一边不肯开门。我必须 得放聪明一点，要制止这件事情，又不能让自己陷入险境当中，不能危害到我探视我儿子的权利。两周一次虽然少得可悲，但已经让我付出惨痛代价了。上一次在公园里的那件小事啊，我到现在还在付出代价。有个小胖妹啊，在神桥区就攻击了洛基，用力的捏他。其实我也没有怎么样，就只是想把那个小胖妹给弄开，也没有用力的拉他啊，就是左手轻轻拉一下，他就掉了，然后自己撞到了铁架。其实根本没事儿，没事儿，连刮伤都没有。可是小胖妹却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然后呢，洛基又说溜了嘴告诉了珊妮，于是呢，珊妮跟安拉姆就一直烦我，像蝗虫啊入境一样。珊妮就说啦，要是什么我在孩子面前再次暴力发作，他们一定会拿我们签好的协议书去法院上诉。但那个时候我就问珊妮啦，什么叫做我哪里暴力？